喂，喺編曲人方面咧，我揾到一個新名字，我都係啦，我就唔係好認識佢。 係啊，陳柏宇，大家好熟啦。 係陳柏姐呢個。佢是男仔女仔嚟噶？ 女仔嚟噶。 你知啦，我哋唔知可以喺呢啲 鋼琴高手嚟 嘅。哦，係啊，所以就喺呢一個新歌入面就聽到好多流麗嘅旋律，就係佢彈出嚟噶啦。係 啊， 係 啊。咁就哇，其實佢編曲咧好複雜嘅。我有一日咧係意外中聽翻《年度之歌》嘅編曲啦，咁分 track 去聽。咦，我揾到一條 track， 我以為唔係屬於《年度之歌》嘅，有一個好 funky 又好 industrial 嘅鼓聲，我唔知係乜嘢嚟嘅。咁我喺一次嘅即係外地演唱會嗰度，我分 track 去聽嘅時候，我覺得嗰條 track 係咪擺錯咗啊？冇理由係呢只歌 喎、 啊，咁啊，因為我驚外地嘅樂手唔熟啊，歌咧執錯咗啲嘢，就擠埋一煲咁啊弊啦咁。咦？但係拎走咗呢條 track 咧，係有啲嘢欠缺嘅喎，真係。好啦，咁我試下擺翻呢條 track 落去。啊，順意翻啊！原來係有呢個 groove 喺底嘅，只不過我哋一直冇分開嚟聽，唔知道啫。 或者係默默地起咗革命，啊、某一啲嘢加咗落去，其實嗰個發作 你係唔知嘅，係 啦，發揮咗，但係因為可能佢太微細嘅時候，你冇留意到，但係冇咗佢又唔得， 冇錯，咁係冇咗又唔係嗰件事。咁所以其實好多謝佢，我哋好多次合作都好成功啊。咁今次嘅編曲 御用噶咯，真係 係其實佢哋係一個鐵三角嚟噶啦，即係Christopher Check 啦，加林夕，加陳柏，加埋 Elvin 咁樣，係佢哋好，佢哋自己已經有一個 team 好好咯。咁而撞唔同嘅歌手落去，亦都每次都有火花，好開心。 好啦，大家可以留下特登講呢一段咧，其實係想大家留意一下陳柏呢一個編曲人嘅。咁咧聽咗呢一首歌就係最新嘅派台啦，你們的幸福亦都係嚟緊呢一張碟嘅主題或者叫做中心思想，好想將呢樣嘢講出去。咁喺今年2011年，阿 K 做完一隻國語碟，好滿足，亦都好幸福。翻到嚟再做廣東碟咧，其實有冇一啲新嘅點子啊？或者可以有啲唔同嘅玩法、哦，甚至真係將國語碟累積咗嘅啲東西擺喺今次。 其實做廣東碟嘅感覺真係熟悉啊，即係嗰一種對於一切嘅嘢好掌握度好高咧嘅感覺，好容易發揮啊！你出去兜咗一個圈之後，哇個世界好大啊！你又學咗好多嘢翻嚟之後，你發現發揮又好咗。今次嘅碟其實喺曲風度揀咗，唔算話揀啲好創新嘅曲風，但係有好多嘢都係玩得幾偏嘅，即係譬如 Eric Kwok 幫我做嘅歌，有啲電子嘢啊，但係電子又再加一啲folk 嘅嘢啊，咁佢嘅叫 folktronica 嘅嘢啊，咁樣咁有好多我未係好熟悉嘅曲風啊，或者冇唱開嘅曲風啊，今次又試下，咁題材方面都係啊，去我諗之前生活貼近生活比較微細感覺嘅嘢啊，做咗一段日子啦，咁啊再拉闊個角度去睇嘅時候。多咗好多感受。呢样嘢呢又要多谢张继聪有一日同我讲嘅一个片段。咁呢我记得係我哋两个带住小朋友去睇戏。咁佢嗰时两岁呢第一次去睇戏其实好冒险嘅，我哋都搏一铺㗎。即係一个小路仔入去黑暗嘅地方嗰度，突然间啤啤咁嗰啲声呢，你唔知佢咩反应。 即係佢喊到收唔到声咁点算呢，睇唔睇落去好 鬼麻烦㗎嘛。咁其实我都搏一铺啦咁。咁去睇戏啦，揀一间我哋觉得比较少人嘅戏院。点知一去到呢撞正人哋喺嗰度搞首映喎。即係去到嘅时候窒步啦。啊弊啦，已经开始去到越嚟越近，我哋仲去唔去呢咁。但係明明就开开心心啊，大家已经即係成晚期待咗就係要去睇一个戏咁啊。我哋都係觉得去啦，好有意思地特登就一个日子带佢第一次睇戏咁去睇。咁当走近嘅时候呢，难免都系见到记者朋友啦咁。咁我张继聪好礼貌咁讲话，唔好意思唔好影相咁样。小朋友即系唔習慣镜头啊，麻烦你哋唔好影相咁样。咁但系即系记者都系话唔紧要啦，影张啦，影张啦，笑下啦 ，B B 咁样，即系都系影咗啦。咁插插插咁影咗佢相咁啊。咁呢嗰一刻呢其实张继聪好嬲嘅，即係觉得如果我好欢迎你影，我企喺度话哦好 hello hello 咁样， 就即系照影冇所谓，但系我好礼貌咁同你讲咗，我又揞晒佢面，咁影出又肉酸，冇啦咁样，即系佢觉得嗰一刻有少少嬲嘅。咁照样地，我哋入去睇戏，但系一入到去睇戏就欢欣晒啦，好开心啊，好开心，即系完全冒险嘅嘢嘅，即系好开心。佢好识得欣赏套戏，笑到好开心。出翻嚟之后咧，我哋回想翻嗰件事。都忘记咗啦，即系忘记咗之前嘅嘢。好啦，事隔几年之后咧，忽然间有一日佢同我讲翻呢件事，唔知点解佢讲翻呢件事。佢话咧，其实当时我哋好狭窄咁睇呢件事咧，我明明话唔想影一张相，但系你夹硬影咗我一张相，我哋好似被逼做咗一件事唔开心。但系咧，我而家拉阔个镜头，好似我以前系用相机影住嗰一刻啦。大家我用人造卫星睇翻个地球咁去睇嘅话咧。原来咁历史性嘅一刻，呢、这个小朋友人生第一次去戏院，我哋系太匆忙，唔记得帮影张相嘅。但系就系多得嗰一位记者朋友，插插插咁帮我哋影咗咧，有一张好靓嘅一家三口嘅相咧，就系、是、纪念咗小朋友第一次入戏院，战战兢兢、好开心嘅第一次睇戏啦。咁佢话我衷心咁多谢佢，即系为我哋留下咗呢一个重要嘅片段咁。佢其实所有嘢都系咁噶，你用一个好狭窄嘅目光去睇咧，唔觉得好靓嘅，好多嘢都唔靓。但系当你识得拉得好阔去睇个远景嘅时候咧，你发现所有嘢都好顺眼，好似冥冥中有一个主宰摆佢喺呢度咁样。咁佢话如果你识得每一样嘢，就算几难堪都好，喺你人生里面几难过到都好，你识得拉阔啲去睇下个远景，睇下个 picture， 你就会觉得其实所有嘢有佢嘅意思嘅。 你访问一开始讲嘅一念之差咯，睇你点样去睇，睇、你点样去谂。原来你选唔选择幸福呢是靠你自己嘅啫，或者你得唔得到幸福是靠你点样去选择咯。 系啊，唔系真系你遇到啲咩事，真系去睇下你选唔选择一个角度咯。 算唔算系真系去外面走咗个圈，或者系唔系靠住录一只国语碟都好啦？真系放开下，眼光唔同咗，视野唔同咗，翻嚟，咦，题材都可以唔同咗。 系啊，人生嘅经历真系其实好巧妙嘅。你每一个时期可能就需要一啲唔同嘅养分。去长大，兜一圈嘅国语乐坛咧，其实令我平和咗好多。 之前唔系嘅咩？其实我已经觉得你都已经好平和高层次噶咯。 但我遇到嘅，我遇到嗰一啲嘅险峻嘅高峰咧，永远都比我想象中更高啊嘛。 喂，咁而家算唔算系百毒不侵啊？ 而家我唔知啊，但系我真系好放开心情啦，即系我好感恩我嘅生活里边有呢啲事，我都衷心多谢佢嘅。即系有啲乜嘢好可能系挑战到你嘅忍耐啊，或者点都好啦，我都学习多谢佢，因为原来我觉得我自己好平和，咦，你又可以搞到我唔平和、啊，我都要多谢你认识我自己， 你又挑战到我、 啊，系啊，我认识我自己又多一啲。